不是 怎 把他妈都搬出来了？ 你去， 我没那么大胆量啊！我弃权了。 怎么着？ 这样吧，让我老伴儿当、啊，我做志愿者，到那收拾收拾卫生，干的活就行。 他比较适合收拾卫生。 大叔弃权了， 我再不弃权就没命了。 好好好， 大叔弃权了。我们还是看一看网上的支持率，看看。好，现在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嗯，好，朋友们，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是黑土。 哎，老伴，老伴，你回家呀？ 我出家，我受不了了，不带这么玩儿的，这就半年了，就宣传我。哎呀，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理我都收了，你别让我丢脸了。 老伴，你冷静，你冷静。 没法， 咱两口子谁跑这个火炬手不都是光荣吗？ 不行啊，我受不了，你火了我怎么整啊？ 我火啥呀？我火不了，你听话 呗。你火了，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 我不能，听话啊，冷静啊，现在播出呢啊。我在意你， 含糊 你， 伺候 你， 还怕我？ 我不光怕你，关键现在我怕你妈呀！啊， 那我那些令子还好使不？ 你用一下子，喝水，闭嘴，揉腿，亲一口老鬼，我你行不行？你咋这样呢？啊，给我哭了啊！ 来， 有黑黑带着你呢啊！ 哎，哥， 哎呀， 来， 我这一辈子我就怕你呀、啊！我要不让你欺负了，我都活不起了，我都。 来，走， 冷静啊，别丢人啊！高兴啊！ 那我高兴不起来。 你别高兴，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也是我的事啊，宝贝儿啊。 咱俩一块儿。 嗯，好，没事。 没事了， 嗯，冷静下来了， 啊、没事了，好，哎呀， 老伴儿真好，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提议，让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好朋友，伸出您的双可爱的双手，欢迎大叔做获选感言。 让你感言呢？你感言不？ 你替我去。 你去。 来来，大叔。 哎呀，好，感谢 TV， 感谢所有 TV，MTV， 感谢广播， 好， 今天。这里蓬荜生辉，人山人海，海枯石烂。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成为这个火炬手。我其实我不是火命，我是水货，我是水命 啊，水命 啊啊。我呢，我在这里，我感谢我的老伴儿 啊。在这儿呢？ 那儿呢？ 没有我老伴儿，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是陪他练的，把他练下去了，把我练上来了。但是，我老伴儿，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背背一个多事的女人， 说啥呢？ 你看背后必须有一个管事的女的，来管我。我在这里，我今天感谢政府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啊！啊，哎呀，这听话不对啊，这话绝对不对。 给我，嗯。给我当火炬手的机会， 哎，对， 我一定要坦白，坦率做人， 对， 坦诚做事儿， 哎， 我， 好，谢谢大叔，谢谢， 谢谢 ，sorry， 我还没完， 啊，好，接着说， 奥运会， 嗯， 好， 好， 嗯，